案被擒，就该认罪。如今又来送死，来，推迟难了。 参。 啊，老大王，此人不识相吗？乃是李承乾，不快请出。 你是怎么知道？ 此人善使霹雳双剑，武艺高强，卑职去年因公至此，曾与他会过一面，故而认得分明。啊 即使历程不快，就该前来认罪，你为何闯入大宴？ 小人时事不快轻重，只因拿不住相马，特地前来请老大王传下一支将令，将小人明朕典型，也好与冀州府大小官员开脱赎罪。 看你不吃，你倒是有点良心，学学胆量。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 好，既然有此好心来见本爵，为何自称相马闯入大宴？讲。 老大王，小人乃是小小的捕快，若不冒称相马，怎能见着老大王？况且老大王一对九龙神棒，天下无敌，趁此机会也好领教我领教。 老夫九龙神棒如何？ 哎呀呀呀，说九龙倒九龙，吓坏山东小秦琼，秦琼一对霹雳剑，好似雀鸟与大鹏。 什么强？ 雀鸟与大鹏。 好秦琼啊！ 劫夺之人必然三十一群，无 是一伙，如今将他二人斩首，灭了火口，这赃物何处取发？那余党何处取拿？使得小马逍遥法外，还要耻笑老大王是无能之辈呢。 不是你提心，老夫我莽撞了，只是心诚心急，怎能担过审问？ 不难，老大王传下一支将令，将这两坨响马接往李城大堂，问过水落而石出，人赃俱获，老大王岂不扬名天下吗？ 如此看来，你倒是胆大心细之人了。 老大王夸奖了，小人情愿解押响马。 且慢，好使老夫还有话对你言讲。王周臣， 来 将响马押解李城。 得令。 哎，二哥，您可真有胆子， 不可多讲。 走。 听着，哎，我看你倒也有些胆子，就命你跟随老夫同去长安，回来之后定有神赏。 这个 你敢不遵老夫的调遣？ 大王啊，用怎能不遵？只是家有老母，必须禀明才是。 好，稍事好跑一枪，即刻拔营。你要速去速回雁门。 再做商议。 二哥，成游之事我等尽知，但等二哥回来商议，樊宇劫牢，大翻山东。 此事还要先生安排一切，余兄还要随那杨林同赴长安。 确实为皇， 杨林的大军在此，打救陈友二位是怎能下手？不如转走那杨林，只是家有老母，放心不下。 二哥但放宽心，你母即是我母， 你娘即是我娘。 当面谢我。杨林即刻把银与兄不能久停远，众家国的马到城。 好 好 好， 先生安排 是 韩虎联名二位贤弟，送到衙中准备公差一帽，不得有误。 遵命。

你说什么来着？门人枷锁，锁人枷锁，三不一岗，五不一哨，弄这么点小锁，两鞋底子叫开了，跑了饭了，你担是我担呐？ 小人我担待不起了呀！ 你和我要担待不起，你个叫唤这个，我担。去去换大锁，换大锁！ 来，快点，快点！ 老爷 啊， 锁大，区里有点小，锁不上， 锁不上 啊！ 哎呦，这个真糊涂啊！你把这小锁得摘下来，再锁大锁就锁上了。 哎，你瞧你这啰嗦劲儿的， 怎么跟我发愣啊？把钥匙拿来，把钥匙拿来。你 哎，瞧老爷，瞧老爷的， 来，你拿。 我拿着这个， 我开开你就锁， 您开开我就锁，我得去。 响马的蒙丹， 响马蒙丹， 好啊好啊，把他交个靠山王啊，照单拿人， 对对 一个也跑不了。 对对， 哎，这哎啊，反头呢？ 反头 呢？啊， 他在这儿呢。 哎，他怎么在这儿呢？ 是 啊，连头呢？连 头也在这儿了。 哎呦，可不，我快瞧，都响马的 跑啊！ 哎，都响马跑了 啊！ 哎，老爷。 月十五在教场之中埋伏八门金锁连环阵，这东南的方。埋伏鱼雷火炮，敌也不防。这下暗落七发，刀挂琉璃灯塔，敌是断命的佛桥。但说是一国秦琼，就是天下的相马，也要一网打尽那一夜。众将官，回老夫布阵去也成。啊！ 手足兄弟，只因我打死人命，隐姓埋名逃奔至此，如今孟丹之上具有罗成、秦琼表兄弟名姓，但焉能见死不救？ 别忙， 俺不免将老子毒计告知秦琼表兄之道变了了。 哎，哥哥，看见了没有？ 看见了。 在本月十五日，老贼杨林与二哥比武较量，我看这里可有点猫腻呀、啊！ 嘿。我也为此事一心， 哎， 想你我奉了徐三哥之命打探二哥的消息， 嗯， 此事关系重大，你我回山报与三哥知道便了。 行， 好， 至今未上山来，叫咱放心不下。 哎，三哥， 大王， 那秦二哥几儿才能够来呀、 大王，你忧虑臣命侯上而为贤弟打探，必有佳音。 好，没有把我接住。 您大王， 探听秦二哥之事怎么样了？ 大王若此， 快点讲来。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有什么话快快的说。 此番杨林老子高挂榜文，分明是金钩吊儿诓引我等。 诓也得去，不诓也得去， 就是要去必须定计而行。 有什么好主意快快的说。 众位我的们，下山人人必须小心，一路之上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。 我与二哥的 能担一事，提防老子的耳目。 哎，三哥，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？ 来 吧，坐上来。好，打老先生真是真，多谢先生是妙策。 轰轰， 老子登了中。 相处。 你来看，老子要将天下英雄一网打尽，我设下此阵。 小弟，那次朕的胆真的厉害，不妨戴某绕道旁说起来。表兄，你抬头观看，老子四下红灯暗号，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，你往东走，朕往东吃，人马齐奔东杀，你往西行，朕往西吃，人马齐奔西杀。纵然多过火炮，越过丘桥，也难逃此阵阵。 是你二哥秦琼， 你穷我也不富啊，岂有此理。

听众朋友，杨婉农、李炳书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